我们也在努力重建城市的结构，让人们得以居住。同时，我们正在制定与文化遗产或更广泛的文化有关的专业和职业培训计划，例如建立清真寺博物馆。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伊拉克年轻人无法接受基础教育，因此，我们将开展促进和平与和解以及文化多样性的教育课程，同时还有为回返者提供的非常具体的基础教育计划。 好，听完了来自联合国的报道，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订阅我们的官方微信，了解更多的节目详情。好，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ks Beijing。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